来，跳个舞吧。 不，我不会。 我可以教你啊。 我从来没跳过。 其实非常简单的，只要随着音乐散步就行了。来吧，试试。 感觉太好了，我从来还没这么痛快过。 静儿，我要是说了，你别害怕，也不要恨我。 我不会的。 我呢，不在萧林的公司做事儿。 那萧林他 不会告诉你的，他付给我钱让我来陪你，就这么回事儿。 小旭，你真的只是为了钱吗？ 我是想来见见你，我该走了。 小旭，你不在萧林的公司做事，那你在？ 我是夜总会里的服务小姐。 小旭，夜总会怎么了？那不是工商允许的营业场所吗？ 你可真善良。有一个毫不设防的童心，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，我是在夜总会里头干什么呢？ 我干嘛要问呢？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得相互信任，凭直觉，我觉得你有爱心，挺善良的。 我见过不少男人，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优秀，真的。你的爸爸妈妈还为你担忧呢，其实你呀，只不过就是自卑不自信罢了。 姐姐， 王小旭，你应该跟我说实话。 啊，姐姐，他都跟我说了。 他跟萧凌的事情。 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 小旭，小旭，小旭， 姐姐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？ 庆儿，姐姐。 现在就连单纯善良无所求的陈庆儿，也不得不面对着复杂的生活和心底的波澜了。 庆儿，你怎么躺在这儿就睡着了啊？ 妈妈，现在几点了？ 庆儿，你怎么了？ 还得上班去。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看呢？要不今天别去了，妈妈给你打电话请假。 妈妈不行，这，哎呀，妈妈这不行。 倩儿，告诉妈妈，你和那女孩谈的怎么样呢？什么结果呀？啊！ 哎呀，妈妈，你就别问了。 倩儿，我到底欠你们什么呢？这，倩儿。 哎呀，你别说了。 别说了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看看你这种状态。怎么能够上警台呢？好了，乖儿子，去上楼睡觉去吧。啊，睡觉。 妈妈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什么"乖儿子"、"大男孩"，我是油井工人。喂。啊，哎，好，好嘞，好，知道了，哎。哎，再见。妈妈，刚才我们队长打电话来说试验停了，我甭去上班了。爸爸已经赶到警场去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 儿子，谁活得也不轻松。 陈总， 庆儿，看看是谁来了。 哎，陈总。 哎，你怎么咋还自己开了？ 哎呦。 哎呀， 是老黄师傅呀， 老 师傅。 哎呀，林工， 我的天哪，静儿，他喝多了。 托， 妈妈，托，给他倒杯茶。 托， 黄伯伯，你这是干嘛呀？ 我